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明神宗死后，他的郑贵妃为了能当上太后，站着乾清宫不走。后来轮到他儿子朱常洛当皇上，谁想这孩子命苦啊，刚过了一个月的皇上瘾死了。他死了不要紧，他的康妃李氏也想争个太后当的。您想啊，太后那是想当就能当的吗？李氏为了能够争取到这个职位，那可是煞费苦心。别的没学会，她婆婆郑贵妃那手挟房产以令皇上学得挺快。不过早先的郑贵妃到了也没能完成自己的心愿，最后不得已灰溜溜地搬走了。那这回轮到李氏，她的下场又会如何呢？都说明朝怪事儿多，那您听过跟皇上抢房住的吗？为了住进乾清宫，几个妃子竟然敢挟持皇帝大打出手，到底是这乾清宫住宿条件好呢，还是大家心怀鬼胎呢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抢房闹剧第三集。要说这李氏真有点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劲头。她婆婆郑贵妃早先只是占着房产不走，这李氏呢倒是聪明，吸取了郑贵妃失败的原因，这会儿不光是占着乾清宫，人家还想得到一个更值钱的筹码，那就是皇长子朱由校。李氏知道那些大臣这会儿为了给先皇办丧事忙得昏天黑地的，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能来这么一手。再者说了，我是朱由校的后妈呀，孩子这么小死了爹了，这会儿正需要让人安慰的时候。于是李氏就借着照顾皇长子为名，命人把太子叫到了乾清宫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李氏还特意找了几个身高马大的太监把在门口，他得做好一切准备。他可不傻，那些大臣但凡发现朱由校成了他的人质，肯定要来这乾清宫要人。光靠自己一个女流之辈，人家如若生抢也能抢走啊。一切安排妥当之后，李氏觉得差不多了，转身一回屋，稳稳当当坐在乾清宫，那劲头真是有点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意思。李氏忙着他的计划，外边的大臣呢一个个都跟没头苍蝇似的。皇上驾崩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，各种丧葬的仪式不说吧，接下来安排新皇上登基更繁琐。好在朱常洛死之前有个皇长子，否则这会儿指不定还得怎么乱呢。就在大臣忙着商量对策的时候，有个人倒是突然问了一句，你们说这两天咱们一直忙活先帝的丧事儿，和这皇长子登基的事儿，我怎么觉得这皇长子好几天没露面了，你们发现没有啊？此话一出，旁边有人搭腔了，头两天我听说皇长子去乾清宫了，说是李氏要照顾他， 一听说李氏把皇长子朱由校叫去了乾清宫，还美其名曰说是诏，这几位大臣意识到坏，大事不妙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朱由校和李氏向来就不住在一块儿。想当初李氏在皇上临死之前的时候跟皇上要头衔，都快成了皇宫里公开的秘密了。三个人的关系这么微妙，怎么皇上一死，这李氏就冷不丁的想起要照顾朱由校来了？不对，这李氏啊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呢，他是别有用心呢。几位大臣这才恍然大悟，心里全都一哆嗦，照这么看来，咱们真是忽略了这个女人呐。皇长子现在不就成了他的人质了吗？就在大伙乱作一团的时候，朝中一个名叫杨莲的大臣站出来了。这李氏向来在后宫里边是横行霸道，这个女人心狠手辣呀，我猜想她现在的目的可没那么简单。你们想啊，皇长子要是登基以后把她封为了太后，那这日后新皇上肯定会受到压制。朱由校才多大呀，才16岁，李氏肯定会借着皇上太小无法独自处理朝政，他得垂帘听政啊。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，可就没人再能牵制他了。说句不该说的话吧，到时候大明江山姓什么都不一定了。杨莲这话呀真像冰锥子一样，说的旁人身上直起鸡皮疙瘩，一个个赶紧问，李氏怎么说也是先帝的贵妃呀，咱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啊，那依你说这该怎么办呢？杨莲眉头一皱，想了一会儿，这个嘛，我认为当务之急呀，就是想办法把朱由校从这李氏手里夺回来。这李氏占着乾清宫啊也就罢了，咱可以先让朱由校住在慈庆宫里头，得让皇上先登基呀。只要摆脱了李氏，其他的事儿就都好说了。几位大臣一听觉得此话有理，就看先帝的丧事也不讨论了，简单商量了一下对策，全都是一窝蜂似的往这乾清宫去了。一帮人是风风火火的赶往乾清宫，还没走到大门口呢，远远的就有人瞧见门口啊好像站着好几个人。就听队伍头里头开始有大臣议论了，哎，你眼神好，你瞧瞧那门口站的都是什么人呢，怎么这么热闹啊？ 是啊，谁这都是，我也瞧不真着，莫非已经有其他大臣赶在头了了？ 一群大臣走近了，这才瞧清楚，原来这黑压压的十几口的人是李氏安排在这儿把门的太监，说什么就是不让进。这帮往常细声细语的太监自打站在乾清宫的门口就跟脱胎换骨似的，就差往这脸上画迷彩了啊！那家伙一个个凶神恶煞，手里拎着俩大锤。几位大臣一瞧这架势就知道不对头，这肯定是李氏早有安排啊。有几个好讲道理的大臣上去就问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只是过来祭拜先帝，干嘛拦着呀？好家伙，这群太监有李氏撑腰，眼里都快没谁了。估计他们心里头也琢磨，这场恶斗万一李氏赢了，那咱哥几个就不是太监了，那是功臣的。甭管你说什么，大锤一横不让进，你们听好了，今天谁要是敢往前一步，小心我手里的锤子不长眼。呵，这话气得杨莲差点没蹦起来呀。这杨莲也不是好惹的主啊，和那几个好讲道理的比起来，他可不吝这个，伸过手一把捧上去揪住一个太监就吼起来了，你们这帮该死的奴才活腻歪了，先帝驾崩之前有个圣旨，皇长子年幼需要照顾，我们侍奉先帝命令来的， 叶慕兰在这儿到底想干什么？愣得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，这话一点错没有。这帮太监也是啊，纸糊的老虎，一看人家厉害了，更何况这杨莲还振振有词啊，句句在理啊，再看架势要跟你玩命，全虚了，手里头这锤子呀也大了，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脚底下不由自主的往后退。大臣一看有门，这帮土匪不言语了，再一看乾清宫这门开着，呼啦超一下子全挤进去了。当时在乾清宫里供着先帝朱常洛的牌位，就看这帮大臣一冲进屋，扑通一下全跪在牌位这儿了，哭天抹泪啊，皇上啊，大明江山需要您呐、啊，您怎么走了？好家伙，哇哇这哭的都快倒不上气儿来了。不过别看这帮人哭得这么伤心，他们是有目的的，他们得借着这个机会找朱由校啊。当时那场面甭提多滑稽了，就看这帮大臣一边哭一边左右观瞧，来回学嘛，时不常的几个人互相递个眼神，还努努嘴儿。可是瞧了半天真奇怪，这朱由校怎么没在呀？就看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憋不住了，一边擦眼泪一边啊就问旁边这太监，这先帝驾崩，皇长子李英在这守孝啊，怎么没见着人呢？这太监哪敢说话呀，李氏这么重要的计划但凡说错了担当不起，但杨莲这边呢他也不敢得罪，只能是低着脑袋不说话。这大臣纳闷啊，赶紧又瞧瞧另外一个太监，那位太监好，俩眼直瞅天花板，假装没听见。站在屋里边的太监都玩死又不张嘴了，谁也不说话，真是急死了杨莲这帮人。可就在大伙犯愁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给了他们一个信息。这人谁呀？也是一个太监，叫王安。朱常洛驾崩之后，他就负责伺候牌位这活。早先呢，这王安是朱常洛的伴读，打小跟朱常洛一块长起来的。虽然是主仆关系，可是呢，俩人感情不错。王安心里知道，朱常洛活着的时候就不顺当。别瞧他好女色，表面上挺快活的，可骨子里边啊，也够可怜的。现如今死了，都没落一个踏实。这王安呢实在是瞅不过去了，看着没人说话，他就给那大臣使了一眼色，把这人呢叫到一边来。我跟你说，这皇长子让李氏给藏起来了。王安这话刚一说完，这大臣可急了，薅着王安的脖领子就问呢，谁啊，谁呀、啊、谁这么大胆子，竟然敢把要登基的皇上给藏起来，这是要造反呐、啊。皇宫里头最怕这俩字儿，什么呀？造反。除了皇上，上到后宫嫔妃，下到宫女太监，谁都招惹不起造反的罪名啊！谁要是摊上这俩字儿，死一个哪儿幸运的，死全家那也算白饶。王安一听这大臣这么说，吓得汗毛倒竖，赶紧说：“大人别急呀、啊，大人别急呀、啊，李氏和皇长子在内室呢。”我呀这就到里边给您看看情况，一会儿出来禀报给您。说完一溜烟的就跑进内室了。王安一进内室，还没等李氏说话呢，扑通一下先跪下了。康妃呀，这个大事不好了，这外头闯进来好多大臣，看着都不是善茬啊，一个劲儿的问太子呢。李氏对这个局面早就想到了，一点不着急。也是啊，这帮人不来他跟谁讲条件去？就看李氏把头低下了，看看手上的戒指，玩弄玩弄，不慌不忙地说，看把你吓的，你回去啊就跟他们说皇长子在我这儿呢，好得很，不用他们操心，祭拜完了先帝呢就先回去吧。王安明白这李氏的意思，就是想要朱由校没门儿。 可这朱由校老扣在他的手里头，谁去登基当皇上？国不可一日无君。王安这孩子鬼，眼珠子一转，康妃呀，话可不该这么说呀。现在皇上已经死了，没人给您撑腰了，您老这样扣着皇长子，恐怕对您不利呀。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想把皇长子当筹码，让那些大臣还有新皇上答应您的要求。可是您不想想，您就这样不出屋，他们就没办法了。人家刚才在外头可放了话了，说如果您再不把皇长子放了，他们就要以秦王的名义带着兵马冲进来了。真要到了那会儿，恐怕您就有点被动了。秦王什么意思？就是救驾的意思。大臣们要是觉得皇上有危险了，甭管是谁，他们都能以武力解决。当然这种办法向来是下下策，但是王安的这番话倒是提醒了李氏。李氏心里琢磨着王安的话，他这手可就从朱由校的身上慢慢撒开了。王安一看这是个机会，二话没说，一个箭步蹭就上去了，拽着朱由校的胳膊扭头往外就跑啊。一看王安拽着朱由校跑了，这个时候李氏才明白，和这王安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找机会把这皇长子抢走啊。急得他呀一边嚷嚷一边追呀。那您想想，那会儿女人三寸金莲，哪跑得过王安这四二的脚去。一出门这俩人撒丫子就没影了。李氏是呼哧带喘，俩腿紧倒，累得半死儿也没追上。这会儿等在外边的官员个个都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谁也不知道这王安能带回什么信儿来。这个时候就听见打远处传来一声皇长子到，这王安喊的啊，您也听出来了，就是想提前告诉那些大臣，人我给抢回来了，你们赶紧另做准备。大臣一听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一个小小的太监愣敢从贵妃手里抢人，佩服佩服啊。就看王安和朱由校快到跟前的时候，这帮人齐刷刷的全跪下了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朱由校吓傻了，左右瞧瞧没人呢，叫谁呢这是，我爹死了牌位在里边呢，这帮人冲我跪什么呀，赶紧接茬，不敢当不敢当，我这还没登基呢，你们快起来，都快起来。瞧这帮大臣这么磨叽，王安站在一边快急死了。这李氏可奔这儿跑呢，好不容易把人抢出来了，别再出岔子了，那他可就活不成了。有几个心急的大臣也意识到了，赶紧张罗人簇拥着朱由校就去了文华殿，登上了一顶小轿子，慌了慌张的就跑了。李氏啊别看小脚，可是一直在后边一瘸一拐的追。朱由校可是他的人质啊，这还没怎么着呢，人质没了，那他说话的分量可就差意思了。就看大臣和朱由校前脚刚走，这李氏后脚就跑过来了，一边跑一边喊，你们给我站住，别跑，把皇长子给我留下来。谁听他的呀，就看杨莲留下几位大臣推推搡搡就把李氏给拦回去了，说什么也不让追了。经过这么一番折腾，朱由校终于从李氏手里逃脱了。底下大臣合计着，就算没有乾清宫住了，也赶紧的让朱由校登基呀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朱由校又开始犯上别扭了。那么李氏的这场抢房闹剧到底该如何收场呢？